收一收啊。 好了，第一首歌曲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张震岳的自由啊。昨天呢我在选曲的时候忽然觉得这首歌曲如果早晨放出来的话，既有那个腾格尔老师那首歌曲就是桃花源当中， 哎，现在听到这三个字我都整个人一震 让大家疯了的感觉，同时呢我觉得也会有一点点提神醒脑的作用，对不对哈？ 来叫醒各位了，这里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究竟怎么样呢？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冷了，早出门的朋友真的已经感受到了，就是这种冻得牙打颤的这种感受啊。因为早上5点钟的时候，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已经是-6.3度了，-6.3度啊。 对。 那么今天的这个扩散条件是比较好的，空气也很清新，适宜大家户外活动，但是天空的云比较多，光照比较差，最高气温呢只有1度，所以体感是非常阴冷的，就是我刚说的。牙打颤的感觉啊，室内外的温差也比较大，所以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 你的这个牙打颤的感觉呢，已经传到我们的耳朵当中哈。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晴间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呢是阴转晴天，南转北风2级到4级左右，最低气温是-0.4度，最大相对湿度是40%。天空虽然呢是越来越这个干净了，昨天出门的时候觉得天空特别特别好哈。 对， 但是呢这个冷的情况我觉得有点超乎我的预料。 所以昨天不是让你选了吗？现在后悔了吗？埋跟冷选哪一个？ 我不能后悔， 三选题 我还是要选这个冷。 看到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热火朝天的景象，大家真的很可爱。仲尼跟我们说，还是左手大拇指单手操作最好。都已经研究到这种程度了哈。 对，大家 签了第12名，来手动点名一下。 是的，大家的这个签到的情况呢也确实越来越呈现了一种白热化的竞争状态。自从修改了系统之后呢，我就发现好像几乎没有完全2天有一个人第一名过，对不对哈？ 是这样的。我们来看看今天签到前10名，第一名是高壮壮，然后这名字后面还有2个感叹号哈， 是有多壮啊， 庆祝自己冲到第一名吧。第二名是白喜欣，第三名是在我心里的，第四名是沈少杰，第五名是五迷。 第六名， 爽迷，不好意思。不对，这个字好像也不是爽的，这个字叫逼，等我查查啊，不好意思。 是啊，这个浓眉大眼的静鱼今天也有你的，你也有你看不清楚的时候啊。我们来看第六名到第10名。第六名的是任静，第七名的是 Little Sunshine， 第八名是王超，第九名是吴小思，第十名是 CBLN。 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啊。 恭喜恭喜，以后把名字取简单一点，你知道吧？我就特别像以前的这个幼儿园的，就现在的这个幼儿园的班主任。因为父母都特别希望就是把自己孩子的名字取得独一无二一些，所以就各种怪癖的字，然后班主任点一次名啊，真的能出一身汗。 我那天好像看到有一个香港的小朋友呢，是这个名字里面有3个龙，另外就是3个油。 别人说3个龙是什么， 就是不太知道那几个字怎么发音。然后最可笑的就是那个小朋友每次都哭诉说其他小朋友写完2个题了，然后他还在写名字。 好可怜啊。重新点名一下，第五名是世尔。你发现我一个字都没蒙对。 是 世尔同学，名字改简单一点了。 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其实说到的一个话题呢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就是我们首先来看一条这个信息好不好啊。美国的儿科学会最近说，传统简单的玩具其实后来发现， 你看又出现了玩具， 传统简单的玩具最适合学龄前的儿童玩。因为他们吸引了 玩 这个儿童这个 玩 动手摆弄。对，这个会激发孩子想象力。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越来越多比如说手机 APP 啊，或者是这种电视互助的这种游戏方式了，对不对哈？ 对对对。大家都拿个 iPad， 就孩子闹的话塞给他个 iPad， 他就可以安静很长的时间。 对， 但其实对于我们小的时候成长的经历来讲，真的是爸爸妈妈买了那么多的玩具，才是深得我心啊。因为我可以有自己摆弄的空间，而且自己动手啊，包括跟他有很多的互动在里面。 对， 所以其实呢这个儿学会发布报告就是说，看护者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对于健康成长至关重要，但是电子玩具不会带来这样的互动。就比如说你塞给他一个 iPad， 可能对于他来讲的话，这一段时间安安静静的不再需要你了， 对， 你可以腾出手来做别的事情了。但其实这样对小孩来讲是不好的。就幼儿呢还是比较适合玩球啊，拼图啊，涂色书啊，或者卡片啊，其实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些。 对，这些你家应该都有吧？ 都有。 果然 小时候还真的很皮呢。 果然还是一个这个长不大的孩子啊。好，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小的时候玩了很久都舍不得扔的一件玩具是什么。 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考验你了。 我干嘛给自己设置这么难的难关 呢？小时候玩了特别久，大家都一直舍不得扔的一件玩具，玩具。 被我感染了啊！好了，我们这首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周末玩具》。当然呢，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很久都舍不得扔的一件玩具是什么？熙攘的街道，夕阳落下。 当华灯初上，当寒风四起， 我想有个家。 贝壳新房，12月4日至12月13日年终购房节，立减折扣，特价房超大优惠，花样省钱，上贝壳新房暖冬好房，安家盛会。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购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萌。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我刚才这个玩具和玩具呢，还是引来了一些人的 傻傻分不清楚。玩具 就是 傻傻分不清楚。 确实，你如果是老 月月鸟，今天你站哪个？对不起，我错了。 你玩的还真是不亦乐乎呀。 提醒大家别忘了周三也是我们的小视频 battle 日啊，今天呢请月月鸟小哥哥也真的是精心准备了小视频给大家，希望大家在玩玩具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小视频，总之都是希望让我们开心的一个东西嘛。 对， 不管是小视频还是玩具啊，玩具 所以你玩 不能被带跑。 所以你玩的这么不亦乐乎，请问你现在一直保留在家里的一件玩具是什么？ 哎，我真的就是还挺多的， 嗯， 就是小汽车肯定是有，娃娃也是有的， 对， 就是小的时候折的千纸鹤也是有的。 小的时候折的千纸鹤吗？ 我现在也有这个技能，不过好久没折了。 我是会折纸飞机，而且我会。 所以你知道，在某捞每次就等位的时候，对，就是某火锅店，就每次等位的时候，他们不是折千纸鹤可以抵钱吗？ 啊！ 然后我朋友就每次你早点来，我说哎，我折那么久就抵个几块钱。 你吓死我了！我以为在某捞门口的时候，你会跟旁边的小孩一起这个抢那个涂卡纸呢。 也会，而他们现在不是开了一家智能餐厅，就门口还有那种用手机联网就打。就是打那个电子游戏的那个，我每次其实不是很想认真的去吃火锅，就是 太幼稚了， 时候可以玩， 太可怕了。我们看大家的这个答案哈，夏雨呢说不倒翁，哎，不倒翁好像是个很好的东西、啊、 是。我小的时候有个特别可爱的，就我妈给我买的那种，就香叫我们叫香香，其实就现在的面霜、嗯，然后它就是个不倒翁，是一个那个熊猫形象的，把里面涂干净了之后，就外面就那个瓶子一直舍不得扔，就放在家里，每天就不生气的时候回家拍它一下，然后发现你怎么拍它还是能站起来，哎，好可爱。 而且特别乐呵是吧， 嗯 啊、另外呢这个 Messi 说四驱赛车，这应该是很多男生的这个喜好哈， 对，而且还喜欢买轮子就给他配上。我为什么懂这么多，我 你小的时候也是一个四驱赛车迷吗？ 我还挺喜欢买的， 对， 包括像太子也说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玩具汽车、 嗯、 老爸给他买了很多，经常摆成一个车队，哎呀这好多男孩都喜欢这么玩，后来呢玩长大了之后玩的少了，但是都收藏在盒子里面了、 嗯、太子你们家真有矿啊，小的时候我们最佩服这种人了，就是真的有很多很多四驱赛车，因为你知道那个东西还需要拿零件组装啊，就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附件在里面的啊。青海奥的这个答案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的答案，是铁皮青蛙， 哎，是 家里一般都有一个这个东西啊。 对对对，还有呢 SkyHC 跟我们说从小呢是玩具迷，只要是玩具啊就玩不够、 嗯、 但是很多玩具一直保存到现在，我就很担心啊，我儿子出生以后跟我抢玩具怎么办、 就是、这有什么可出 的，给他好了呀， 传家宝 他才是小朋友好吗、嗯、 对啊，摩羯座的这个答案呢我觉得跟我们今天可能说到的其他的东西有点不一样，他说的是游戏机哈、 嗯、 但他说的是小霸王游戏机啊，小霸王骑楼圈啊 你这句话学的最好了 是吧， 还有藏起来不让你找到，跟我们说宜家的玩具买不停啊，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每次在出口处的时候他就会摆很多那种狗子呀， 狗子 还有猪啊还有鸟啊，就那种大 那只能叫小狗，狗子我觉得 就特别可爱， 它应该是个活的吧， 不特别可爱，然后曾经我朋友买了一只那个粉色的那个猪，就还蛮可爱的、 嗯、 我后来发现这只猪在他家居然还有名字，你知道叫什么， 叫什么， 双慧， 叫双慧吗？他准备什么时候把它吃掉？ 你没有觉得很贴切吗？ 太可怕了哈！ 大家对于自己的玩具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还有特殊的情感注入在里面。所以各位小时候玩了很久都舍不得扔的一件玩具是什么呢？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吧。You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 wanna try something. Some affection. Yeah, girl. Don't know your name, but I guess guess I really don't care. I probably should wait, but I wanna let you go there. I wanna try something new. 好，我们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Zendaya 以及呢 Chris Brown 带来 Something Now。 这首歌曲呢是 Something New， 应该来说是一段算是什么新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呢要说到的话题是小的时候玩了很久都舍不得扔的一件玩具。白话的这个答案比较有意思啊。你好，我现在才8岁，所以呢我所有的玩具都没法扔。 那证明妈妈很可爱啊，妈妈都给你保存起来。刚刚我们有一听众朋友特别可爱的说、我妈小时候啊，我留什么她扔什么，留什么扔什么，跟我妈真的是做了很久的斗争啊，后来发现都被我妈扔光了，现在我从头开始攒家当。 你会发现妈妈的这个习惯一般会保持很久，就是你长大以后原来的一些信呢、 是 或者是一些你觉得还挺有意义的一些物品都被妈妈在某次大扫除当中来收拾掉了哈。 对，我长大了之后也惊奇的发现我跟她 get 了同款技能，就是见不得家里乱，只要有什么我就扔什么。 哎，那你现在家里是那种断舍离的感觉状态吗？ 就是我扔东西特别的利落，所以就是可能是继承了我妈的这个优良的传统吧。藏起来跟我们说，就我妈是个利落人，见啥扔啥，差点都把我扔出去。从小到大毛绒玩具不知道扔了多少了，我现在开始自己重新攒货了。 那静宇，你现在家里还有的一件玩具是什么？ 家里还有的玩具 没有了， 就还好。不，玩具我是会留的，就是没有用的东西的话都会扔。当然了，没有用指的是当下没有用，就当我扔了之后，可能过了两天，我突然发现说，哎呀，当时不该扔啊。 是，确实是这样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尤其一些挺有意思的玩具的话，当时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啊，但是其实算是标榜自己的一段时间当中的一种经历了。我们来看一下玉的答案呢，是俄罗斯套娃。哎 啊，是 这个是你小的时候玩的玩具吗？ 就小的时候有啊，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爸给我带回来过、而且因为我的套娃只能套3个，隔壁小朋友的可以套5个，所以我回来还哭了一场。 昵称的说拧弦的那个绿色的青蛙会跳的，就是他还专门加上是拧弦的那种哈。 还有鸽子给我们提到说小公主啊，不是 Barbie 的那种，就是那种十几块钱小小的还能换衣服的那种、还自己给做衣服，就头发给她越剪越短。我也是这样的，就包括我整个把我妈的梳妆台全部都就她的化妆品都推开，就变成了我 推开， 对，就变成了我的小公主的寝室。我给她准备的床啊，起居室啊，包括出去跟朋友开 party 的衣服啊，回家睡觉的衣服，我给她做了好多、我奶奶当然特别佩服我的一点就是说，鉴于这孩子特别坐得住，就你给他个娃娃，他就可以自己在那个就是桌台上摆弄一天，你不用管他。 所以你特别喜欢玩过家家是吗？ 啊，还是了啦，小的时候是了啦，现在就比较喜欢出门。 宅在家里就是因为要玩过家家哈。剃个头呢说，不是不舍得丢，而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留到现在了。我有2种，第一种呢是玻璃球，我有几百个，而现在都传承给了我的侄子。第二个呢是我爸给我做的弹弓，哎，我跟他很像啊，因为我原来呢有很多玻璃球，你知道弹玻璃球是一种特别爽的存在，而且呢尤其是。不是弹那一瞬间，是你把玻璃球拿到大拇指和二拇指中间的时候，然后呢你还要往手上哈个气， 你要 还有哈个气，

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情侣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我拥抱着 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刚刚提供了音乐早餐啊， 是 看到了穆世俊和小白羊同时给我们发来了，我听成了最美的鸡蛋。 你们是多想吃早餐啊哈！ 但是真的，自从他们俩说完最美的期待听成了最美的鸡蛋以后，我再听周笔畅唱，我也觉得是最美的鸡蛋。 你也是觉得是最美的鸡蛋， 就包括最后那一句最美的鸡蛋。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当年那个有一首妻子之歌。歌嘛，你可这么看我不是我真性。然后有个人在网上说，哎，我这两天听着有歌，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首歌，大家帮我想想呗，什么歌啊？就是一个芝麻糕不如一针细。 一个芝麻糕不如一根心啊！对， 是不是 厉害？ 是不是完美贴合啊？ 是。 所以刚才我 学会了，学会了。 所以我刚才其实放出的这段这个小视频的关键词呢，也是跟刚才这段段子有点像，就是想博大家一笑。结果我发现大家错误的认为我平常就是这样子的。 难道不是吗？我偷偷告诉你们，真的，月月鸟小哥哥平时比这个好笑多了。今天呢，他是把它录成小视频给你们了，但其实这段表演啊，就我在几天前就已经看过了，所以他平时就是这个样子的。想要看看月月鸟小哥哥平时是什么样子，发送平时两个字， 对， 平安的平，时间的时，平时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哎， 喃喃哒哒跟我们说，看到月月鸟小哥哥的视频啊，瞬间所有的不开心都飞走了，今天一定会很开心。感谢一早给我带来微笑，一扫昨天所有的不愉快。 谢谢鼓励啊。鸽子说，月亮小哥哥的衣品太花了吧，这件衣服 C 位出不到吧。 很多朋友啊，包括刘小胖也说，无法忽视月月娘满身的米。你这个衣品这 么花，这满身的 米吗？C 位出道吧，还是他今天就是穿着满身的米来直播的。 是啊。然后呢，这个 Sky SC 说，哎呀妈呀，才是月娘小哥哥平常的样子吧。 对，是这样的，我来证明啊。蜜糖小陈说，我打完平时两个字手机死机了。 既然死机了，只能强行关机了。月月鸟大叔，你这段小视频对我的手机做了什么？ 我没做什么，可能 植入芯片了吗？ 可能你平时这个手机就想关机了哈，他已经按捺不住自己想关机的心情了，对不对哈？ 是，发送平时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当然，今天呢，我们也是有视频 battle 的。稍后呢，静瑜的小视频关键词也会放出。哎，我今天轻轻松赢你，你不就哎呀妈呀吗？ 啊，那你是啥呀？ 我都变身了。 等大家一会儿可以去猜测一下他这个小视频关键词是啥啊？你刚才怎么样来着？ 我都变身了。 哦，行，好好好，一会儿我们再放出这关键词哈。 今天来问问大家，小时候玩了很久都舍不得扔的一件玩具，很多朋友都跟我们提到了，包括像刚刚我有说到那个不倒翁的那个香香，就是润肤霜以后，还有朋友专门截图过来跟我说，哎，现在还有这个不倒翁雪花膏吗？对对对，就是雪花膏这个词儿， 这么厉害？ 对，他说还有吗？找了一下，已经没有卖的了。 嗯， 但我家里还留着那个可爱的，就是那个熊猫瓶子。 那个瓶子， 他真的小的时候帮我承担了，我就很对不起他，因为我很喜欢打他小的时候。但是不管怎么打，他都能坐起来，然后微笑的看着我，所以其实也是教会了我人生的态度。 嗯，人生的态度就是怎么打都要坐起来，还要微笑着。这个面对这个世界和生活是吗？ 就是人生的态度，就是说，当你肚子里空了，你就要挨打。 这是什么人生态度？怪不得你做的是音乐早餐啊！长地说，我现在还存着的就剩毛绒玩具了啊。他说小的时候呢，送小朋友送礼物基本就是毛绒玩具，所以只有礼物类的我妈不会扔，而其他的呢，自己买几天不注意呢，就被我妈给扔了或者给谁了。所以前两天呢，搬家的时候我想断舍了一下，但是看着一大袋子毛绒玩具，每个都有故事，一个也没断舍离成功。 对，其实这些东西可能对你来讲真的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了，但他们承载着你的故事啊。像童爸爸跟我说，自己有一个94年的麦当劳的儿童乐园餐的玩具啊， 太厉害了吧！ 94年的呀，这一定得存着存着。我觉得自己可能存的比较多的情况下，老了还可以开个展览什么的，挺有意思的。 太厉害了啊！当然呢，说到这些玩具呢，这李玲说呢，说到扔孩子玩具这件事，我得说我朋友的老公，人家都是家里妈妈扔，但是他是爸爸扔，见不得家里乱，然后呢，总琢磨他闺女的毛绒玩具，每次非常自豪的说，扔孩子玩具的时候，他媳妇儿跟这个闺女都在瞪他。但我在想啊，这个给小孩的这个毛绒玩具还好，但是有人专门去娃娃机抓。 啊， 这种就真的很容易抓一大家、 啊， 你知道吧？ 就我家里就是摆了一排，就是我的鞋柜上，就是从左边到右边整整摆了一排，现在大概就只剩下一个空位了，所以虚位一代。因为我自己 虚位一代， 因为我自己就跟娃娃机大概有仇吧，就是我从来没有自己抓成功过，就都是朋友抓上来之后送给我，所以接下来如果有谁再送我这个娃娃机的毛绒玩具，我家里应该就摆不下了。 所以基本你说到了虚位以待这件事情以后，你们家那个一直也就虚位以待了，也没抓上来过哈。 小时候玩了很久都舍不得扔的一件玩具，各位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也别忘了我们今天的视频 battle。月月鸟小哥哥的关键词是平时，大家发送平时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看看他平时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当然静瑜的这个关键词呢就是变身。 我还没公布呢，你干嘛呀？ 不，他不是变身，他一会儿不变身了。 你这个猪队友啊，真是。 好，我们来赶快看，我们来马上听歌了哈。2018年的12月11号呢，在歌迷等待了5年之后，台湾的这个民谣创作诗人，被誉为文青天后的陈绮贞呢，马上要发行她的全新的创作大碟了哈。 是，那这一次呢是《观察者》四部曲当中的首部，叫做《沙发海》，是一些关于孤独的歌曲。陈绮贞自己说呢，只要生活就有伤害。旅程从沉浸在沙滩海开始，用悲剧的乐观来找到你的复原力。那么这一次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她先行放出的歌曲，叫做《小船》。 一条小船在天空，决定再航行2分钟，两个光年再回头，回头看见你在等我，我们沿着河边走，一条河从你流向来我，我们什么见一条小船经过，光月和天空，流星和霓虹，打开窗户看见猎户座，忧郁的轮动，何处能停留，一条小船向靠岸，我们沿着河边走， 从你流下泪落，如果你真的爱上我，就请你爱真正的我。 创新科技，预享纯粹驾趣。斯巴鲁新一代森林人采用智能水平对置发动机、全球化平台，并最新配备驾驶员监测系统，让操控激情尽情释放。400-818-4860。斯巴 鲁。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一折。皮草，我们只是做得更好，不炒作，不炫耀，诚信老店，品质保障。西单商场北五楼。 租不到新车，租不到好车，租不到品质生活，装不下行李，装不下家人，装不下自由的心。考得过驾照，买得起爱车，却苦于摇号限号。奥迪出行提供全系奥迪新款车型，高端租车，品质服务 ，APP 下单，专业管家上门取送，动动手指就能拥有全系奥迪。登录各大 APP 商店搜索安装奥迪出行 APP 即可体验，或微信搜索添加奥迪出行公众号获取更多惊喜。奥迪出行，奥迪官方全系租赁平台。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皮草盛宴，超低狂欢！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衣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一折，诚信老店，品质保障。卖皮草别乱跑，西单商场北五楼更可靠。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刚才呢，我们放出了关键词之后呢，这个 不算不算，那猪队友那段不算啊，我都没有放呢，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你说你这个人非要这么强的仪式感？ 我都没有铺垫，对啊，仪式感多重要啊！ 那你铺垫一下呗，现在啊， 静宇马上要放出他特别厉害的关键词了，这段精心拍摄的小视频特别的勇于自黑，当然呢，很多朋友其实已经看到了，我要公布一下我的关键词呢， 那就是。 变身的狼，变身，对，刚刚有说到 变身还是的狼， 变身，你烦死了，变身， 变身两个字啊，大家看看静瑜到底变身之后会什么样啊？我觉得就是有些人呢，就是还挺会上来捧的，一看呢就是很有撩女孩的经验啊，上来就说静瑜变身，那肯定是变身美少女战士啊。 哎呦，是的，是的呢，就变身了之后的形象，我有的还喜爱，有的不是很喜爱呢。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静瑜变身之后是什么样子啊？当然，刚才有些人呢已经猜出来了。然后呢过来以后呢说我要战静鱼但是其实说实话战静鱼这件事呢你看不看视频也会有人去做有的时候 对经常呢就是静鱼的关键词还没有放出来好了我要战静鱼但若可乘风说要战月月鸟小哥哥原因有俩 为什么 发的是平时啊可见平时是多真实的一个糙汉子啊 好吧谢谢 还有二支持他的人少容易被点名大家现在都是这个心态 若可乘风我知道了你肯定是静瑜那边派到我这边的一个特工 他主要原因是第二个 对 哥哥说静瑜赢了勇于自黑比月月鸟黑的厉害勇气可嘉赢了赢了我现在只能靠自黑来博版面了你说 但是我发现今天大家都发现静瑜你是刚睡醒啊 没有啊 我醒很久了，都醒了五分钟了。 蒲公英公演叶敏都说静瑜今天是纯素颜。 对对，是纯素颜拍摄的。 对， 好了，那各位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继续发送我们今天的视频 battle 关键词。月鸟小哥哥的是， 哎，我的是平时啊， 是就是日常平时时间的时平时。 对， 静瑜的就是变身。 对，平时你是怎么变身呢？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两段小视频。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呢在12月21号在国内上映的即将在国内上映的蜘蛛侠平行宇宙。我们之前说过了，因为有可能是刚刚去世的漫威之父斯坦利当中的最后一次在电影中当中的展现。为大家的所这个战啊、 对，这个最后一次的应该现在确定了，如果说剪辑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复联四会在明年或者后年的时候放出啊。但是这部影片呢，因为斯坦利也是在这部动画片当中以漫画的方式重生了、 啊、对对，大家我说的是漫画的形式。 对，一直关注着啊、那么最近呢他也是为媒体放出了一些片段。那么蜘蛛侠平行宇宙是漫威的首部动画电影，来讲述了普通高中生莫拉莱斯是如何从蜘蛛侠彼得帕克成长为新一代超级英雄的故事、所以呢影片当中迈尔斯呢和其他平行宇宙当中穿梭来的六位蜘蛛侠同次就首次同框大荧幕，大家一次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就可以看到六位蜘蛛侠， 太厉害了啊。所以呢一次看到六只蜘蛛啊，是六位蜘蛛侠是什么感觉，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咱简单的说，最新的宇宙观已经慢慢的出现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这个宇宙观最初诞生的核心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 Iron Man 钢铁侠第一部出来的时候的感觉，是不是、 就最有钱的那个。 对，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第一部钢铁侠当中的主题音乐 Highway to Hell， 来感受一下。今天的感觉是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的感觉哈。 所以作为一名 rapper 你要不吃早餐是吗？ 哎，你这个梗接的还很合适吧啊？ 大家可能并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是，我们再说一句这个一首歌的歌词了哈。 对对对，你看 DJ 之间才能互相玩的这种小情绪。当然呢早上只有我们俩玩没有意思，所以希望大家赶快都加入我们。 是， 今天早晨呢除了互动话题之外，还有我们的视频 battle 呢，很多新来的朋友啊或者刚刚出门开车的朋友还一直没有加入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不知道哎，我们每天说的这么热闹这么欢乐的一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大家在微信 公众号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加入我们就可以了。直接在下方这个对话框当中，然后来输入我们的互动话题或者输入关键词，就可以收到小视频了。 对， 今天的关键词是平时还有 变身，平时和变身两个词哈。继续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歌唱北京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歌唱北京原创歌曲的征集活动开始以来呢，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积极的响应啊。从本月13号呢，歌唱北京即将开始了复评工作哈。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入围歌唱北京活动的优秀作品《我爱你》，天安门广场。介绍这首《我爱你天安门广场》，作词梁晨，作曲孟勇，演唱者是乌兰图雅， 就是套马哥那个乌兰图雅吗？ 听到这四个字有没有感觉套马的汉子奔驰在天安门广场？ 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歌中华小曲库是不是要再更新一首歌曲？ 要要要！我爱你天安门广场，感觉又一首这个火热的歌曲要出炉了。 没错，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在持续火热进行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是。 那么现在呢，各位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也给我们发过来了我们的关键词。今天是平时还有变身。那么很多朋友现在都在评价啊，就是说月娘小哥哥可以把视频下线吗？不然报警了，谢谢。 但是陆星说完了以后又说，等会儿我还是看一下吧。看完以后他说把我老婆笑得肚子疼，没想到声音这么好听，真人雀。 真人雀 怎么了？ 真挺好的呀，真人平时就是这个样子。 真人雀很瘦。 赶快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这也是我们的大本营，来跟我们一起参与互动，参与我们的battle环节当中。待会儿见了各位。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银联双十二优惠享不停，各大商超便利、百货餐饮、菜场药店通通50%啦！另有指定线路1分闪付乘公交，祝你畅快出行，即刻下载云闪付 APP。 今年双十二，银联替你付一半。 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1折。皮草，我们只是做得更好，不炒作，不炫耀，诚信老店，品质保障。西单商场北5楼。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爱

从赛道上给选手递国旗升级到拉拽选手，影响的已经不仅仅是跑者的竞技状态，甚至会危害跑者的生命安全。上海体育学院田径教练唐茂军对这个行为进行了解释，他说突然来一个急停会造成身体的损伤，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但是呢，南宁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在接受某报纸采访的时候对这个事件做出了回应，他说这个选手刚刚跑完，他有这个惯性，所以呢我们要扶住他。如果你下次在跑马拉松的时候旁边有工作人员过来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把周杰伦接下来这首歌曲来甩给他，名字叫做退后。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周董带来的非常好听的歌曲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天空灰的山哭过，离开你以后并没有更自由，酸酸的空气嗅出我们的距离，荧幕最新的结局像呼吸般无法提醒，抽屉泛黄的日记榨干了回忆，那笑容是夏季， 好，各位，刚才呢，我用周杰伦的一首歌曲《退后》来表明了我们对这个马拉松这个赛事的组委会的有些工作人员的态度啊。 早安快跑的主持人。 不是，就是说了，这最近不是经常有马拉松就是过线的时候有人递国旗啊，或者是把人拉倒之类的吗？ 对，这个确实是。 就说下次如果你去跑马拉松的话，看着有人向你奔来，你就给他唱一首《退后》，退后。 请自重啊，离我远一点。 对对对啊。 梅嘉乐说，看到月月鸟哥哥觉得好冷的天啊，都暖和暖和起来了。就是今天看到我们的小视频了。今天我们是小视频的 battle， 但是呢，昨天这个图片 battle 的关键词大家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剃个头说，自从收到了昨天图片 battle 的关键词月月鸟，你以后在我心中就是月贵妃的形象了。 说实话啊，你看了今天静鱼的这段小视频之后，你不觉得昨天那个贵妃其实是静鱼的自画像吗？ 我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这变身变得这么可爱 就是因为你变身了呀。 还有很多朋友发错了哈，变形啊、百变啊之类的。我们的关键词是平时时间的时平时还有变身，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是的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11月29号邓紫棋在微博上宣布回忆的沙漏这首歌曲呢即将发布10周年版。看来这首歌曲对于邓紫棋本人来说还真的是意义非凡哈。 哎，是不是就像小的时候玩了很久都舍不得扔的一件玩具一样呢？应该是小时候唱了很久吧。 对，这个 每次都要唱的一个歌啊。那么从邓紫棋这几年的表现来看，成熟了很多，除了演唱会风生水起之外呢，还登上了中国新说唱，给所有的歌手唱 hook，而且呢还跟潘玮柏组 CP 啊。那作为唯一女制作人的邓紫棋表现得非常出色，所以大家也都非常喜欢她，包括在各种的小视频网站上还教大家做什么她在中国新说唱的这种就是头发呀该怎么样迅速的就还挺可爱的。 是，所以呢我觉得静鱼你下次也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副业啊，教教大家怎么来制作小视频好不好哈。 哎，可以哦。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是这一首10周年版的回忆的沙漏，来自于 GEM 邓紫棋。 墙上的钟默默数着寂寞，咖啡飘散过香味，剩苦涩陪着我，想念的心埋葬我在深夜的脆弱，无尽的苍穹漫天的星座，你的光亮一闪而过，只想有几种最永恒的瞬间，伤了心都坠落，灿烂夺去了轮廓，这刹那过后世界只是回忆的沙漏，伤了心都坠落，是你的点亮了整个星空，想你故事在我生命留下不褪色的伤口，湖水守候着沉默，等待天边的月，孤独的水面却漆黑整夜，夜无影接的泪光被蒸发在角落，轻的遗忘我在追忆的漩涡，无尽的苍穹漫天的星座，你的光亮一闪而过，只想要记住这永恒的瞬间，降落时 科技更懂驾驶，2.0T 可变缸发动机配合时速变速箱，赋予动力随需应变的智慧，

哎，我们还提到了，就是说爸爸妈妈扔小朋友玩具。小丽说，现在玩具太多了，自打有娃以后呢，玩具就充斥在家里的各个角落。大玩具呢，几个月没碰过，就忍不住想扔。通常呢，就是我在前面扔，娃在后面捡。哎，这个好形象啊！ 娃好可怜的感觉有没有啊？ 妈妈不要扔。 是，光彦敏的说，你们玩的都好高级啊！我是沙包跟石子儿。陪伴了我整个的童年，至今还留着。石子儿磨得很圆，沙包是姥姥缝制的。哎，石子儿我小的时候就玩的比较好，但是比较少。但是你知道羊肉之间的，就是羊骨头跟骨头之间那个东西，你们叫什么？ 你先说，我大概知道。 在内蒙那个东西叫嘎拉哈。 啊，那我们跟你们的叫法不一样。 你叫什么？ 我忘了叫什么了。但你知道就是扔一下，然后那个。抓在手心儿，然后再放在手背上，然后再抓到手心里。 对，四个、五个、六个。 对，把这个扔起来，然后立马在地上抓一个，然后再把它接着。 对对对，你这是基本是算是动作分解，非常形象了哈。 啊， 那很有意思啊。 还有马小健也跟我们提到了说，小时候吃的比巴卜泡泡糖会给一些纹身贴纸。 这个好，比巴卜。 比巴卜攒了好多，留到现在啊，就是纹身贴纸，还有七龙珠、水冰月的镭射闪卡也留下了好多。 太厉害了，哎，大家怎么有这么多小的时候的童年记忆哈？所以呢，大家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种记忆发送给我们。好，继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凭借着《烈日灼心》《追凶者也》，曹保平最近也变成了一个非常有票房号召力的导演了，对不对啊？ 对，那么他五年前拍摄完成的《狗十三》也定档在12月7号，马上就要上映了。 嗯， 那这次呢是邀请到了非常火热的小鲜肉张雪迎来出演《狗十三》。 嗯， 在当中呢讲述一个女孩从童年到成年残酷变化过程当中所发生的故事。其实这个电影呢，它的主题就涉及了大家一直都很关注，但是很少有导演敢去涉及的关于原生家庭对孩子成长影响的故事。 嗯，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胡彦斌。也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深刻阐述的，你要的全拿走。 你是被孩子被拿走了玩具的这种心态吗？ 对， 妈妈你要扔吗？你要的全拿走吧。 好残酷。 爱没有了库存，你说的沉默坚强，显得我存心敷衍，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已经两六年，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赠品附送，我不必再以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寂寞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坦荡无言，别人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 邀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1折。皮草，我们只是做得更好，不炒作，不炫耀，诚信老店，品质保障。西单商场北5楼。 指标难求，怎能浪费？一旦错过，再等8年。吉利帝豪 GSE 纯电动城市经典 SUV， 综合公共续航353公里，畅行无忧。到店试驾，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如何让科技更懂驾驶？2.0T 可变缸发动机配合时速变速箱，赋予动力随需应变的智慧。如何让科技更懂你所需？移动互联体验 Q 搭载 OnStar 安吉星，随时随地响应你的需求，智能车生活触手可及，科技突破想象。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圆明园西路、万泉河路南段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大家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忘记他的感叹，忘记他的告白、yeah, 忘记他的发财，忘记终于记得，忘记了年份，也忘掉时间在滴答，倒转的吊钟百二法则，忘掉我期待过，期待是我的焦急，坐那一格车我都不怕塞，忘记忘掉我的一根线，一根松软发线，忘掉我脸上的字，一对烟雨心事，忘掉我关心过的旧名字，忘掉我今天感叹过几次，原谅我 干嘛了。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很有意思啊，来自于梁咏琪的歌曲记不记得，到底记得还是不记得， 记得不记得啊，大家还记得我们的关键词吗？很多朋友都说，哎，月月鸟的关键词什么了，就记得鲸鱼的，哎，记住鲸鱼的忘记了月月鸟的。同时记两个关键词很难啊， 很难很难， 来告诉大家分别是平时，时间的时，还有变身， 哎， 发送平时或者变身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是，大家如果是忘了的话，其实也不要紧，因为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今天我们会跟大家来把昨天和到今天 天的关键词整个来罗列和索取一遍哈。 是，推送给大家的。昨天是图片 battle， 今天是视频 battle。 没错了。 薛仁德跟我们说，鹏哥，哎呦，听你们节目一年了，第一次进来聊天，你这个小视频太可爱了。我准备回家让我家宝贝儿录个一样的，明天发给你。明天我们俩就会看到一个小朋友，嘿哈，哎呀妈呀！ 这个小朋友，小朋友太可爱了。但是我觉得小朋友如果录这个的话，是学是不是也准备进军表情包界啊？ 干嘛要这么折腾孩子啊？你问过他的意见吗？ 对啊， 还是说跟他做要挟？宝贝儿，你只要把月月鸟小叔叔这个照着录了， 小叔叔， 我就不扔你的玩具。 太可怕了啊！ 爸爸是我录好了就不扔玩具了吗？ 静云今天真的是戏精哎，戏精本尊。我刚才不是在之前说到了我小的时候玩的那个东西叫嘎啦哈吗？然后在网上查了一下，那是羊骨头，对不 对？然后呢， 大家都在给你纠正 说，很多人跟我说，我们叫羊拐，叫羊拐，对啊。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小时候玩了很久都舍不得扔的一件玩具啊。有很多人，你现在是保存着你的羊拐吗？ 我当然不保存那个一般我们因为内蒙羊肉真的很多，所以每次基本是吃 羊拐很多。 而且你知道我们内蒙吃肉特别厉害在哪儿吗？就是我们不是吃羊肉，冬天一般都是一只羊就是扛回去，然后再慢慢分解，所以每次分解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羊拐就嘎了哈在你手里哈，那也没也没什么值钱的、啊、 不用保存啊。 对啊， 好了，那各位玩了很久都舍不得扔那件玩具，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刚刚有提到说一位听众说自己保存了94年麦当劳的欢乐儿童餐的那个玩具啊。那真的其实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跟爸妈一起去快餐店当中，除了喜欢吃薯条汉堡之外呢，还是就是想要买这些可爱的开心乐园餐当中的玩具。 是的，但是最近呢，美国快餐连锁店汉堡王近日推出了狗狗快餐，是方便主人和狗狗共同用餐的哈。 当然吃的不是同一款汉堡了， 那当然不是。 这个汉堡王新增的产品叫做狗狗皇堡，这个是他们招牌汉堡皇堡的汪星人版。事实上呢，其实就是一块明火烤制皇堡味的狗饼干了。就是也是由燕麦粉、糙米粉啊，还有牛肉啊、奶酪、鸡蛋、芝麻等等的，它烤出来那是一个骨头的形状，所以可以想象真的是非常不是这个了。你的狗要是冲过来把你的羊拐吃掉，你 那不行。一个是一个羊身上就四个羊拐哈，然后汉堡王呢说这款产品呢，这款嘎啦哈并不适合人类使用啊，而且这款售卖的仅限于在美国本土，且截止日期到12月4号，那不就过了吗？啊， 对，就现在去已经买不到这个嘎啦哈。羊拐招谁惹谁了？刚你形容到一个是羊身上就四个拐的时候， 对， 突然觉得你好残忍。 对，什么乱七八糟的。好，当然呢，我觉得刚才不是说在汉堡王吃汉堡吗？对不对啊？那所以呢，我们现在跟着周杰伦一起来到伊斯坦堡，因为他说了 是玩嘎啦哈吗？ 不，去伊斯坦堡的话，就只想跟你一起吃汉堡， 再带上四个嘎啦哈。 嘎啦哈的梗可以了啊。 走过了很多地方，我来到伊斯坦堡，就像是童话故事，有家团，有城堡。每天忙碌的喧闹，到底怎么我想要，却发现迷了路，怎么逃也逃不走。接下来讲几个大字，怎么问也睡不着，昨晚梦里你来找我在，原来我只想要你陪我，其实说穿了其实我怎么没得记得我的心，但你知道，就在伊斯坦堡这之里，我想要你的微笑，每天都能我知道这里很美，但只想的你更美。教堂有城堡，每天忙碌的寻找，到底什么我想要，却发现迷了路，怎么找也找不到。醒下来讲几个大字，怎么我也睡不着，昨晚梦里你 原来我只想要你陪我，其实主张其实我的愿望就是不什么没得记得我的心跟你知道，就再一次坦白是只是一个我想要你的微笑，每天都能够我知道这里很美，但家乡的你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Talk to me. Spill the secrets you've been keeping. Life cuts deep. Let me help pick up the pieces. You're not alone, I'm by yourself.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Victoria 以及呢 Ryan 带来的 Walk Through the Fire 啊。关于叶敏说，今天的歌曲都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大家呢可以不用着急，因为呢在节目之后呢，在下午的时间，大家可以去发送歌单两个字来索取一下今天所有的歌单啊。 是每天过了十二点之后，大家发送歌单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当天的歌单了。我们是按时间顺序给大家排放好的，所以按照这个节目的时长啊，大家捋一捋就可以找到你喜欢的那首歌到底叫什么样的名字。 哎， 还是希望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不要采取摇一摇这样的方式，因为毕竟开车的时候还是专心一些。 嗯， 能分出耳朵来听早安音乐秀就。 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即使没有记住关键词也没关系。待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呢，静茹会把今天还有昨天我们图片和视频 battle 的关键词发送到你的手机当中，记得查收。 对，今天我们话题是小的时候玩了很久都舍不得扔的一件玩具，但是呢这个张燕呢发来了一段感触，她说我童年的记忆当中最深刻的就是邻居家的哥哥，因为我们一起去过家家，特别不舍得丢了他，结果呢后来我们现在呢是结婚生子了，他的娃都上一年级了哈，也算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对不对哈？ 他应该是他结婚生子，娃上一年级了，并不是跟张燕没看没 啊，我知道我是这个意思呀，我是说他自己已经结婚生子了。 哦哦，我以为你说他们两个人一起结婚生子了。我 当然没这么说。 童年的记忆了，小时候玩了很久，舍不得扔的一件玩具。 哎， 刚刚还有人除了这个羊拐哈已经被彻底带跑了的嘎拉哈。还有啊，比如说像朋友有提到说滚铁环，你还有印象吗？包括说那个就是一个脚来甩球，另外一个脚跳的那个， 一个脚甩球， 就一个链子上带着一个小球，然后你用这个脚使劲的就是甩，然后另外一个脚负责跳把它绕开。 哦，我知道那个还挺好玩的。但是我忽然想到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们大家谁有玩过啊。小的时候有段时间呢就是流行一种玩具，就是它直接呢就是往天空上一扔，它就变成一个降落伞飘下来。 哦，对、 就是、 这个好像也 有段时间特别流行这个东西啊。 是，今天真的跟大家回顾了很多童年的美好回忆啊，玩了很久都舍不得扔的一件玩具。其实就像刚刚一位朋友说的，自己保存的完好，虽然它现在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用处了，但是它承载着我的回忆，每一件玩具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比如当时谁给我买的， 对， 我什么时候玩过它， 跟谁玩的， 哎，对，其实这都是你的美好回忆，记得珍藏起来。 对，当然呢昂波利波呢最后还是做了一下总结，说玩具这个词儿还是挺有魔性的。 今天月月鸟小哥哥真的是魔力不断啊，大家想要看他对魔力不断，更多的视频内容呢可以发送一下平时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哎，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变身，来看一下今天静瑜为你做出的变身的一些大动作了啊。 最后来提醒一下大家，受到不断南下的冷空气的影响呢，可以感受到明天后天我们都有明显的北风，尤其明天有4到5级的偏北风，气温将进一步走低。那么从昨天啊最高气温还是4度，周五就已经降到-4度了， 是 夜间的最低气温降到了-9度。 好冷啊。 那么现在呢虽然说热力集团已经在全力的供热，确保居民的室温达标，可是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再裹暖和一点。 是的，那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来自于早运秀的所有的内容了。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 Higher Brother 带来的 Lover Boy。 明天我们再见了各位， 明天 K 歌 battle 别忘了静瑜跟月月鸟到底要站哪一个。 每天都有情话想不想听，Just tell me， 求求你给个回应，让我开心。I'm ready。这场较量，你不用聪明，虽然已经很聪明，在不一样的时间和你看一样的风景。你不用假装，其实你不用假装，在伊甸园里你演夏娃，我演亚当。你不用顾虑，其实你不用顾虑，让月亮代表我陪你在月光下面沐浴。You are my motivation and a reason， 是上天送给我最好的 present。Baby girl， you know my situation， no matter what happens， but you always be my best friend。你是钢琴上的36个黑键，你的出现填补旋律上的缺陷。你是张被我无限循环的老唱片，罐头有保质期的爱你没有上限。你问过5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踏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oney. Don't you? 我是一个被你变忧郁的小丑。Oh yeah, 每天都有情话想不想听 ？Just tell me， 求求你给个回应，让我开心。I'm ready. Oh, I'm not a player， 但你总不相信，想把自己变。